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四名封号斗罗距离鬼斗罗的位置最近的都有300米以上，300米对于封号斗罗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可对于唐三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完成很多事了。眼看鬼斗罗在海神之光下痛苦挣扎，唐三心中大喜，他知道自己误打误撞下竟然找到了鬼斗罗的命门。没有任何犹豫的，海神之光瞬间转向，黝黑的三叉戟直刺而出。鬼斗罗只觉得全身一轻，那令他痛不欲生的金光突然从自己身体转移了。但是还没等他缓过来劲儿远遁，面前金光再放，比先前要强烈10倍的光芒瞬间笼罩全身，巨大的三叉戟已经递到胸前。此时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抬起双手，凝聚起自己全部的魂力，试图抵挡住这一击。他明白，只要自己能够挡住这一下，那么同伴就会赶来将眼前这个偷袭的敌人碎尸万段，但是就这一下他也抵挡不住了。海神三叉戟之上金光宛如水波般流转，这真正的神器又怎么可能是鬼斗罗在受到海神之光重创后的身体所能抵挡得住的呢？锋锐的戟刃上破魔能力绽放，鬼斗罗只觉得自己双掌之上凝聚的魂力一泻千里，竟然从那海神三叉戟两侧划过。下一刻，冰冷的感觉袭遍全身，那刺目的金光已从他身后奔涌而出。 不！ 菊斗罗眼看着粗大的黄金戟刃从鬼斗罗背后突出，强烈的金光瞬间蔓延在鬼斗罗身体的每一部分，自身速度达到极限，手中的武魂奇荣通天菊已经率先飞了出去，直奔唐三砸去。但是他明白，此时此刻一切都已经晚了，身为封号斗罗的鬼魅再无生还的可能，他身上所散发的死气在大戟破背的一瞬间烟消云散，鬼斗罗的身体已经完全凝固在那里，动弹不得。海神三叉戟重达108000斤，别说鬼斗罗在迎击时身体已经被海神之光侵蚀，自身死气大幅度涣散，就算他还保持着最佳状态，想要用肉掌去抵挡海神三叉戟又怎么可能做到呢？鬼斗罗的身体在狂放的海神之光中净化，化为一缕黑烟腾空而起，一块黑色的魂骨从他身上掉落。海神三叉戟回收，左侧小戟刃上的倒钩正好接住了那块魂骨，与此同时瞬间转移发动，下一刻唐三已在百米之外。他没有向两位森林之王接近，而是飞速后退，因为如果他朝前面冲锋的话，救援的目的就会被暴露，而且还会暴露在包括比比东在内的5名封号斗罗的包围中。但是后退却不会，不但可以进一步拉开距离，同时也可以让对手对他的目的生出疑惑。从比比东没有及时出手就能看出，他是怕大明二明他们那边出现变化。数声巨响从唐三先前所在的位置爆发开来，尤其是那全力以赴的奇荣通天局，更是令周围百米范围内化为了巨大的深坑。 老鬼！ 菊斗罗扑到先前鬼斗罗被杀的位置，颤抖中泪水夺眶而出。他与鬼斗罗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他们的感情至深，甚至超过了亲生兄弟。此时眼看着鬼斗罗暴毙，而且尸骨无存，菊斗罗痛不欲生。不论是对于菊斗罗还是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快到他们现在还没反应过来。从那个被斗篷笼罩的人出现到鬼斗罗被杀，都是电光石火间发生的。秒杀一位封号斗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怕是偷袭也是他们闻所未闻的。瞬间转移后的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重新隐没于森林之中，蓝银领域小范围开启，轻而易举地遮住了他的气息。同时瀚海护身罩重新启动之下，也令他再次隐身。没有去看鬼斗罗掉落的那块魂骨，只是快速将其收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手持海神三叉戟，唐三悄悄地从另一边绕了出去。为了不被比比东发现，他将自己的精神力完全内蕴于瀚海护身罩的保护之中。 鬼斗罗突然被杀，比比东同样大吃一惊。先前他还猜测着不可能有人能阻挡住自己拿下那两只森林之王，但一名长老被秒杀，还是拥有武魂融合技能力的鬼斗罗，顿时让他心中警惕大升。凝固在两位森林之王身上的精神力瞬间扩散开来，警惕地搜寻着，同时命令四位封号斗罗返回自己身边。此次行动已经损失了两名封号斗罗，虽然比比东并不在乎他们的性命，但这都是武魂帝国最核心的力量，说不心疼那是不可能的。 陛下，老鬼他，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 一向对比比东唯命是从的菊斗罗此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另外三名封号斗罗也默默地看着比比东，内心之中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 月关长老冷静一点，鬼长老的死我很难过，这个人很强，有可能实力不在我之下，你们不要离开我身边十米，一切小心，我们先杀了两头森林之王，以免夜长梦多。 比比东的声音中包含了他的精神力，在音波的冲击下，四位武魂殿帝国长老精神一清，菊斗罗脸上的神色也平复了几分，但眼神中的怨毒却更加浓重了，锐利的目光朝着四周看去，恨不得将那击杀鬼魅的人碎尸万段。唐三退后到远处，既没有与大明和二明联系，也没有再试图发动攻击，眼看着比比东带着四名封号斗罗小心翼翼地向两大神兽逼近，他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着。大明和二明亲眼看到鬼斗罗被击杀，他们是魂兽，对气味格外敏感，虽然唐三手持海神三叉戟，身体还被斗篷包裹着，但他们还是一下就闻出了唐三身上的味道，两大神兽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在武魂殿这么多高手围攻他们的时候，唐三能够及时赶到，令近乎绝望的两大神兽心中一片温暖。而唐三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令他们大吃一惊，海神三叉戟上散发的光芒连他们也不禁为之战栗，希望重燃。大明和二明对视一眼，从跌坐改为匍匐，淡淡的能量波动开始在他们身上凝聚。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是强大的十万年魂兽，虽然他们受创至深，但是在潜力透支的情况下，各自的气息从散乱重新变得凝重起来。唐三出现带给他们的除了希望之外，还有信心，并不是生存下去的信心，而是不成为比比东魂环的信心。比比东隐藏在紫色甲壳下的脸色有些难看，原本完美的计划因为突如其来的敌人而受到了破坏，现在想要等到两大神兽自行毒发身亡已经不现实了。 那隐藏在暗中的敌人既然能够逃脱我的精神力探测，实力可想而知，万一到最后他突然出击击杀两大神兽，哪怕只是得手一个，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损失。那个人的速度很快，还会隐身，攻击力又那样强悍，很可能是一名敏攻系的封号斗罗。但印象中，敏攻系并没有这样的强者。还有那散发出金光的三叉戟，绝对是神器，这点毫无疑问。 一边向前，比比东的精神力同时传入身边的四名封号斗罗耳中。 稍后我攻击两只森林之王，你们在四方守护，不论那个人从哪个方向出现，你们都必须要挡住他，直到我将两只森林之王击杀，明白吗？鬼斗罗的死是因为被偷袭和属性相克，你们不用怕，在有准备的情况下，那个人想要击杀你们绝不容易，不要辱没了你们封号斗罗的身份。 比比东就看得很准，唐三虽强，但在四名封号斗罗已经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再偷袭是没有可能的，秒杀封号斗罗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达到的事情。大明二明凝视着逐渐接近的武魂帝国五人，不断发出低低的咆哮声， 二明身体周围腾起土黄色的光芒，大明身上青光闪烁，尤其是牛首上的两根角更是升起一圈圈青色波纹。比比东的神色十分凝重，面对两头十万年魂兽的临死反扑，就算是他也不得不小心，更何况旁边还隐藏着一个未知的敌人。身体一晃，比比东上身向下匍匐，身上的紫黑色甲壳瞬间蔓延，整个人已经化身为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八根猪腿上的绿毛同时变成了紫色，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层紫蒙蒙的光彩，所过之处大地一片焦黄。跟随在他周围的四位封号斗罗同时侧移两步，远离他身上的紫光，这正是比比东的武魂真身死亡蛛皇。紫光瞬间变得强烈起来，排列在比比东身上黑色的第八魂环骤然闪亮，夺目的紫光在他身体左侧凝固，光影闪烁之中竟然又多出一只与他本体一模一样的死亡蛛皇，这正是比比东的第一武魂的第八魂技蛛皇分身。蛛皇分身效果以魂技制造一个分身，拥有本体100%的威力，无智慧需操控。这100%的威力可不只是肉体的，而且也包括魂技，当然只是前七个魂技，并不包括第八第九两个魂技在内。蛛皇分身在比比东的控制下身体一弹，已经来到了比比东身前，与比比东本体一同加速，就像两团紫色的幻影一般朝着大明二明冲了过去。第三魂环闪亮，两片紫色蛛网同时喷吐而出，带着氤氲紫气笼罩向大明二明，那蛛网在空中飞速扩张。大明和二明身体虽然庞大，但这蛛网的面积已经足够将他们缠住。与此同时，比比东本体与蛛皇分身上的第四魂环也亮了起来，一根根长度超过一米的紫黑色长刺密布在这两个身体的每一处，身上的紫色甲壳也变得格外厚重起来。这是他的第四魂技荆棘蛛铠，这是一个单体防御技能，同时附带的毒刺有剧毒，此时比比东也用出了全力，在攻击的同时没有半分忽略防御。就在这时，比比东前进的身体突然一滞，因为他一直释放着的精神力突然感受到两股精神波动出现在了自己探查的范围中，而且那两股精神波动正是连接大明和二明的。这突然出现的精神力层次极高，哪怕是另外四名封号斗罗都无法察觉，更不能切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